今日是2021年的10月18号，是快必被还押的第405日。欢迎你收听最快消息。今日就是快必14条民自辱罪的续审的第一日。区域法院地下一早已经有好朋友支持者就排队攞飞入场的。辛苦大家先。今朝原本就9点半开庭的，趁未开庭个官他又未到。旁听者呢有啲唔识死啊！大声咁同阿快必打招呼，又赞佢靓仔咁话。9:42就开庭嘅，训导主任当然要好好教育一下呢啲顽皮唔听话嘅学生仔先。咁话大家咧就梗系唔记得咗啦吓，等佢再嚟提大家。法庭咧系一个好庄严嘅地方嚟嘅，就算系冇法官在场嘅情况之下咧，都应该要严守纪律。咁大家收到晒嘅。今日率先上场咧，就系去过光复屯门嘅控方专家证人啊。佢今日扮演嘅角色咧，就系用一个历史学家嘅角度去睇光时呢八粒字嘅。咁当然咧，今日嘅主角咧系唔会未审先判嘅陈官。佢质疑点解话梁天琦咧系光时嘅起源，提出会唔会喂光或者时，其实已经系喺呢个网络或者民间使用咧？只不过天琦发表之后大家广泛使用，跟住呢就以为佢係原创呢。咁嗰位去过光复屯门嘅专家证人呢都真係被考起呀。佢话喂我都唔确定添。10:19嘅时候呢，控方就播放梁天琦2016年参选嘅时候嘅造势演说呀。但係喺呢个10:25唔会未审先判嘅法官呢就要求停播喎。佢话主控官呀，喂，既然法庭已经接纳呢个 video 做证物啦，咁无需要再响庭上播放啊，加深大家印象啊。嗱係囉，仲要帮天琦宣传口号，咁梗係唔好嘥时间啊嘛。呢、這个法官係认真英明下。休息咗15分钟之后呢，再教训一下唔听话嘅学生先。喂，又嚟下。大部分嘅香港人呢都係好守法守规矩嘅，叫佢哋唔好刷存在感喎。咁之后继续呢就由去过光复屯门嘅专家证人作供啦。再之后呢就由辩方嘅资深大律师蔡维邦盘问专家证人。喺唔会未审先判嘅法官呢，佢就好好人啦，不时会打断一下蔡大状问嘅问题，等佢可以首先澄清一下，又或者换个方式发问，非常体贴。今日最精彩嘅一幕呢，就相信係蔡大壮对去过光复屯门嘅专家证人提问，喺721中联办示威嘅时候叫香港人加油呢个口号系咪具呢个煽惑性呢？没有暴徒只有暴政，只表达某些人嘅感受，系咪都具有煽惑性呢？详细嘅报道呢，大家可以睇返立场新闻嘅条 link 呢，就喺我哋文字稿里面。咁剧本写到呢度呢都好精彩下嘅，系咪先？好啦，去到下昼啦，除咗有个去过光复屯门嘅专家证人出场20分钟之后呢，仲有一位大肚腩差啲行得入去证人栏嘅证人。喂，咁佢对 team 都好劲抽㗎，睇咗2000多条片，对比咗每一次嗌光时就有状况出现嘅次数，做咗好深入好全面嘅统计，冇得顶啊。不过佢出场嘅时间都系20分钟左右嘅啫。咁之后啦，就系辩方嘅语言学专家证人梁教授出场啦。梁教授呢就温文尔雅，博学渊源嘅。除咗系剑桥大学嘅英文及应用语言学博士之外呢，仲系耶鲁大学嘅法学院取得法学硕士。佢嘅报告总结提到啊，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意指就系解决问题，回复原貌，令到香港呢回归到一个更理想嘅状态。但係并冇具体说明呢係乜嘢理想状态嘅。咁大家系咪觉得佢好铿锵有理呢？嗱，今日系礼拜一啦，冇未审先判嘅法官呢就相当体贴嘅。天气凉咗㗎嘛。咁为咗等大家早啲返屋企呢，咁4:30就收工啦。临尾呢仲问呢个控方，喂，你听日会唔会问好耐呀？耐嘅话呢我哋就9:00开播。啊，唔系好耐嘅啫，佢哋话咁，所以听日咧就系10:00先至开工嘅，分明就系好体贴，一早去排队攞飞嘅亲友同埋支持者啦。如果大家听日咧想去睇呢场戏嘅话，记住10:00正放映，唔好太早到啊。咁最后都系提下大家写信俾快必啦，分享你嘅所见所闻所想，支持佢啊，写下你哋喺外边嘅生活啊、有趣事嘅日事等等吓，写信俾佢咧就寄去以下嘅邮箱啦。 香港七姊妹邮政局邮政信箱60141号。喂，记住系唔使写收件人嘅名嘅。若果仲未写个俾快必嘅咧，喳喳林啦，攞你个纸笔墨件出嚟写信啦。喂，仲有师叔咧都等紧你嘅来信嘅，大家亦都可以寄去以上嘅信箱嘅。咁啊，孭住14条文字狱控罪啦，长路漫漫啊，快必真系。咁啊 ，subscribe patron。支持佢啊，点点滴滴支持咧都系好重要嘅。咁另外亦都 share 俾多啲朋友啦吓。咁跟住咧仲有师叔吓，佢喺赤柱都需要你哋嘅支持嘅，佢嘅 patron 都要你 subscribe 噶。喂，唔该。咁今日倾住咁多先，听日再见。